熊，七星杂波乌龟哎， 光棍冤家，光棍冤家是吧？ 雄鸡雄爱孙和羊，连魂不我一见不了，无烟豆浆，青菜 什么豆浆？ 无缘豆浆， 无缘豆浆。说到豆浆，我那天去斗六，然后 挤出很多豆浆。 不是，有一我朋友介绍我去那个二极轩，在台北也有，可是台北我没有买。然后他在斗六那边，那很便宜，台北的很贵。然后我是他在斗六， 我超爱喝二极轩的， 可是我没有喝过台北，但那个斗六那个豆浆好好喝。我不太爱喝豆浆的人，但是我一喝我就立马再买一杯。 哦，你立马再买一杯、啊， 我就折回去买，因为我住那个饭店，因为我去斗六看两天的球、 哦、 就看那个二军的总冠军交流战，魏全龙对 二军， 对二军，因为魏全龙目前只能打二军嘛，他明年才能上一军。 哦， 新球队的规定 有这样？ 对对对， 台湾有二军？ 有啊，一直都有，现在已经有一二军的培育，就是二军就是培育农场。哦，然后到一军就是正式比赛，那二军也会有自己的正式比赛，那他也会有冠军赛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像 NBA 这种那种发展联盟，这也算发展联盟？ 他算，因为所有的职棒几乎都有所谓的一军，像日本就是一军、二军，然后培育选手这样子。那台湾就是一军、二军这样子。那美国大联盟他就是大联盟，然后在3A、2A、高阶1A。EA， 然后小联盟，还有一些外面的联盟这样子。然后我去看两天球，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一直很想去看的，我等了21年的球队。 21年？ 对，因为他在1999年拿到3连霸冠军，职业赛场的冠军，然后就被企业解散，直接解散，拿冠军球队解散。然后大家就等了20年，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再复活。即使有人用同样的吉祥物，但名称也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一样。后来就解散那个企业，就是重新再复活了这支球队。所以大家很， 你说魏全吗？ 对， 魏全龙。 嗯，大家很满心期望的去支持这球队。 其实我今天就是要聊下班后的兴趣。 嗯哼。 因为你想说刚刚玩 LARP 嘛， 对啊， 啊其实就是下班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兴趣。 对， 像日本人， 对， 你知道日本人他们下班之后是不能早回家的吗？ 对啊，男性，因为他们如果太早回家，老婆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工作上没有受到上司的宠爱，工作表现不佳，或是你根本就闲闲没事做， 没有去交际， 对，他们就会鄙视自己的老公，所以他们有些人不得不。即使真的没有局，他们要在外面自己喝，或是在外面流浪一阵子，晚晚才能回家。 哦，那如果有局的，也都是去喝嘛，对不 对？ 对 啊。 那你知道蓝屿人下班后在干嘛吗？ 该不会也是在喝酒吧？ 我去蓝屿玩嘛，下班他们就马上坐过来一起喝酒，他们还卖酒，然后卖一卖就还很开心，就分我一起说：“哎，不用钱啦， 不用钱， 你刚倒那么少，白痴，你再来倒一杯。”就呛我。 那你没有回他说酒不用钱，那、啊、你要钱吗？ 我干，明年我记得这样去讲。 OK OK， 明年带我去啊！ 明年带你去。 上次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很好玩哎。 干，啊你学，那你会游泳吗？ 我其实不太会游泳，但是我有去澎湖的时候有玩那个浮潜。对，浮 潜 OK。 你不会游泳是小时候没有人教过你吗？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怕水。 怕水， 嗯，因为啊，我觉得 这样 子 怎么碰女孩子？ 不是，嗯，那我 要开除湿机碗，没有啦，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近视非常深， 嗯， 所以当我眼镜拔掉的时候，我看不到东西。 戴隐形眼镜啊？ 我不敢戴，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我看我姐姐在戴隐形眼镜，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她在，我会觉得她在直接在戳眼球。 算是，但不会痛啊， 因为小时候你不懂啊，因为我跟我姐差10岁，所以她在戴隐形的时候，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敢， 不敢， 嗯， 而且我很不喜欢有任何的东西碰到我眼睛，就是水啊什么，就一定要赶快把它擦掉。对、啊，但是有其他的水都可以碰到我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对， 看我等等 嘴巴也可以， 看我等等不尿你。你说其他水嘛，你也没指定。 不是，我是想说你他妈一定会先靠招我，先自己先靠一发、 啊，结果还是被我靠到了，看我不尿你。干那个讲的太好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东西。你刚刚讲哦，你说游泳嘛？ 对。 那其实你知道很多人。他都是先，他原本是不会游泳的，可能先会深海潜水，然后再开始学冲浪，然后自由潜水、 嗯哼， 到现在还不会游泳，但还是很喜欢去水里、海里这样。 等一下，不会游泳，那他冲浪掉到水里的时候，他怎么办？对啊，他不就不会游泳，他就会紧张啊，他就会溺水啦。 哦，不会游泳，但。他会闭气，因为学过自由潜水啊。那水肺跟自由潜游泳这件事情是你要在水上移动加换气，对吧？ 对， 对。那自由潜水他在水上移动不换气， 自由潜水在水上 水里移动不换气、 嗯嗯。 那水肺你就是咬这个呼吸管，所以你可以一直换气、 嗯哼。 那游泳就是得浮在水上嘛。 对。 那你可能要立泳，立泳就是站在水里把自己站直。 对。 那也有可能就是前进的泳，反正你就要想办法把头塞上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对，那冲浪这种事情是海一来，你就跟、 嗯、 你有看过滚筒式洗衣机吗？ 有啊。 你就下去跟下面的沙还有五维波滚在一起。 嗯、 那其实、 嗯、 如果够浅的话，你就直接站起来就好。 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在比较外面一点，他脚够不到地的话。 那不至于浪会卷的时候是在靠近沙岸的地方、 嗯、哦，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踩得到地的。 对，可是你在外面深海的时候，那个浪大但不会卷， 嗯， 你会被 推嘛？ 你会被推起来。那如果这时候你有动力再去捞、嗯，你就会往前，浪就会把你一直往前推。你没有捞的话，你就会浮上去又浮下来。 嗯、 那有时候落板掉水的时候， 嗯哼。 那你就，你不用呼吸啊，你就闭气找到你的板、嗯，然后爬上去。所以他不用会游泳， 哦、 对他不至于要会各种那种什么。 可是他掉下去的时候不会紧张吗？因为他不会游泳，然后会一时间找不到自己的板子。 哦，这我们说不会游泳，没有说他怕水啊。 哦， 那、啊、你有说你怕水吗？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会比较紧张。 好，那像刚刚讲游泳嘛， 对啊， 像游泳这件事情是运动，有些人下班兴趣就是运动， 我觉得那很好哎、欸。 干，像我今天就去练背。 干，你那个不叫运动吧？你只为了要约炮吧？ 没有你，悟空怎么又物化师傅？又贴师傅什么标签？没有后是真的运动，要怎么讲？ 会上瘾。 先不要讲会上，一开始就是。嗯，我久都没有运动嘛、 嗯， 那又是因为文明病常常的坐着， 对， 我就感觉到就长屁股会长一些有的没有的小东西， 是吗？我怎么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是你体质好，就像你说你是燥底嘛、嗯， 对， 那你就血液循环快才会这样 啊、 嗯。像我末梢血液循环就不是很好， 你会手脚冰冷？ 会， 真的假的？ 所以 你要多吃一点热的东西啊。 所以我需要人温暖。 我这边有一只、啊， 我是为你说我握你吗？ 我这只有一个高热度探测棒。 好，我刚讲什么干，我忘记了。 今天我要狂敲你招，让你一直忘记东西。 干我他妈！我刚才讲什么？ 运动， 运动。 然后你觉得就是先不谈上瘾这件事情。 哦，我刚刚在讲身体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血液循环不好啊，然后就会有一些。你会摸自己就会觉得哦，干，我肌肉怎么软软的？ 嗯哼， 就觉得看看自己的样子，就觉得很丑啊。 嗯 哼， 然后就开始去运动。然后其实， 嗯， 运久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某些机能真的变好了。 一定会，一定会。精光是一个，你的精神会变好，因为你运动量起来了，然后你的肌肉量变多了，你变瘦了，然后你有在运动，有在血液循环变好，你其实。那个精神跟你的体力 都会变好，你会觉得你整个人充满活力。 知道我是在哪一刻发现，哎，干我的身体机能变好的吗？ 你说哪一刻哦？ 我在哪个 moment 什么时候发现？ 在床上的时候？ 不是瞎聊，我就知道，干，不小心给你一个机会考早， 因为在你对我你的印象，在我脑海也就是不是妹就是对 北蓝的。不 是 妹 就 是北蓝的， 就是、 没有有北蓝的吧？ 没有，就是妹就是妹就是妹， 没有，我又被物化了。 你又被物化，爽啦！ 大家好，我是廷尉。 看，说到这个廷尉，我们这个朋友呢，他真的是很糟糕啊！他养了一只猫，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一只母猫，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学妹 学妹来 学妹来 学妹抱抱学妹怎么又弄得那么湿干 他才物化女性吧 我要干 下次叫他来讲妈的 不行他会被压着打他也没办法 回应 没办法给就是以为靠到招、啊、你就真的靠到招了可是你靠我就被我反靠哦这是 不简单的 那就你到底是哪个 moment 跟耍北蓝的干，我刚要讲耍北蓝，你就不给我找到耍北蓝，干狂敲。 所以呢，你到底是哪个 moment 啊？ 你长大会开玩笑，会打嘴炮吗？ 对啊。 小时候其实会动手动脚。 对。 你有印象？你小时候对，给他弄来弄一下、嗯。我上次是拿到就是那种软棒，可以打人家头的，很大声的。 哦哦哦。 但不会痛。 我知道那个。 然后还拿了两只。 对。 我就左手右手各一只。嗯。然后就跳起来学日本忍者、嗯、砍完之后还蹲下那种 对 再站起来嗯哦那瞬间很流畅哎脚都不会酸、嗯、可是现在要你瞬间蹲下跳起来瞬间蹲下嗯你有没有觉得光想就好像是一件很耗能的事情 就会很累啊然后站起来的瞬间你还会变得慢、嗯、会站不起来的感觉 干我没有我就意识到我变强了总训果然是 这个这个 moment 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干啊我就比较有趣的人啊 哪里有趣哪里有趣 干有趣有回哦 好其实我像重训完就像你刚刚说的会有脑袋会分泌一些多巴胺会让人快乐嘛嗯其实下班不外乎就是找一些让脑袋开心的东西没错吧 对啊让你就是开心啊对啊 像打手枪也蛮开心的 嗯，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是开心，但也是可以说是寂寞跟可怜、 空虚。 对，因为要是一个人单身了两三年、四五年，还是一直只能用双手无敌的话、這個， 那这个人就要检讨。 对，这个不是一个快乐，真是一个可悲。 啊，那你怎么都没有去找一个会让你开心的女孩？ 我也想啊，但是我现在的生活交友圈其实不太容易碰到女孩子。 那、啊、你刚刚龙迷圈有没有龙妹？ 有那个龙妹，但没有那个龙妹。 我听不懂。 就是有那个身心比较宽广的龙妹。对， 好啊。 其实我们龙迷很少有比较年轻的啦。 你刚刚为什么讲话？暧昧不清， 哎、欸， 你是不是不敢用词，很妥当？ 我怕被女性攻击。 怎么会？干，你不是金城武？ 中山区金城武 ，A.K.A. 冯迪索。 干，为什么？什么时候多了冯迪索？我怎么不知道？ 哎、欸，我跟你讲，我朋友结婚的时候记得喜帖来，他就给 我 写、哦、对 ，A.K.A. 冯迪索。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不是金城武的吗？ 金城武、冯迪索还有谁啊？ 有一张喜帖是刘德华，是不是？ 不是刘德华，应该也是外国的名称吧？其实我也忘了。 干，真不要脸！ 他们发自内心的赞许我、认可我， 其实也是找一个脑袋开心嘛，没错吧？其实。 看这个靠的靠的啊！看这个太屌了。 好了，其实开心有很多层次，也有很多方式嘛。 嗯，没错。 干，像我就讲靠枪就是一个很低层次的东西。 对， 像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你有听过吗？ 没有，可以解释一下吗？ 干嘛？ 我怕大家都听不懂。 我慢慢讲，但不知道的人可以一边开着一边去 Google。嗯，啊，如果在开车没关系， 就听我们说， 停车在 Google。干反正它就是有六层啊，那每一层每个人都不同需求。嗯，最底层就是食欲跟性欲。 哦，食欲跟性欲是最底层。 对，因为这是 基本， 最基本。你会因为很久没有吃到东西而去偷人家东西，没错吧？ 对， 有机会的，你为了求生嘛。 对， 那性欲也是，就像监狱常常有那种基佬互杠， 对， 有可能嘛。嗯，那这是最底层的。那你满足了，这样吃东西会快乐。那只是对低层次的快乐。 对， 那再上去就是你温饱了，你有性欲，嗯，你会开始比较安排未来 啊， 你会要求， 我懂你意思， 你会有安全感的需求， 安全感的需求。 那马斯洛有很多层啊，嗯，最高层就是自我实现嘛，什么，那，嗯，自我实现的在更高层叫什么？超自我实现，嗯，通常就会发生在表演者身上。 嗯哼嗯哼， 就是你完全投入于一个 了解 境界，达到什么零的领域，你只看得到自己或什么东西的。 但这些是不是前提是你前面的几个阶段都要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我觉得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一定你先满足自己的食欲跟性欲了，你才会有下一步的阶段，会有更多的欲望出来。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吗？ 嘿，没错。 所以是 一定都是一层一层满足上去的。 对，那代表说其实人的欲望都是被叠加上去，就是人都是贪婪的， 应该说那叫需求啦， 是需求吗？ 是，它叫马斯洛需求金字塔。 哦，真的，哦，我这样听起来很像就是贪婪。当你已经拥有了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想要更多其他东西。 法海，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悲观？ 你怎么这么负面？我不觉得这是负面啊。 我觉得贪婪这个词就负面嘛。那其实 不会啊。我真的觉得贪婪这个词很好啊。 就如果说干你很贪婪， 对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贪婪？ 对，或者说你这人怎么那么 得意？ 我很得意， 你还会勃，你还有可能勃起，极高赞美。 像我朋友， 真假贪婪呢？ 我们说到这个贪婪很好笑，我已经很久没有对赌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可是我以前很爱打牌啊，哦。然后有一年过年很好笑，我们玩那个射龙门。哦， 射龙门 ，然后你知道射龙门怎么玩吗？ 知道， 就两张牌 丢的，嗯， 然后会大家轮流丢钱 ，AKB 撞住的， 对，然后有一次就很好笑，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玩射龙门，然后他们就翻两张牌，比如说这个牌大概是红桃七到那个梅花 Q，嗯，然后这样是大概是八九十十一嘛，四张牌可以射进去。 干，你连花色都还记得？ 对，然后就是 这么关键的一幕吗？ 对，然后就很多钱。然后通常他们这样子的话会说，我可能比如说里面有两万块，我说那我摇两千块， 摇哦干， 摇两千而已，就是比如说我射进去我就拿两，没有就丢两千进去。 两千很大哎，欸， 还好。然后。我那时候 就四千嘞， 我那时候玩的时候， 而且你七到 Q 也没有很多啊。 但我那时候，我那时候不是强运，我就觉得那个门很宽，然后 八九十十一四嘛， 对， 再宽三小， 我就跟他们就说我要全咬，我就说你疯了，他说你贪哦，我说我就是贪， 干 ，他说这个球门这么窄，我就跟他比一个说我不觉得，我觉得这球门这么宽哎，欸。 你是有算过牌吗？ 没有算牌啊。 那你在觉得宽三小？ 我不知道，我就一个直觉，结果真的被我打中了， 干真的。 对。所以我就很狂，然后他们 你发牌啊？ 不是啊，别人发啊。而且 你摸最后一张了 吗？我就摸啊，因为我抽全。 你是不是有看到？ 没有。 妈的，你有看到？ 我没有。 四马在那边抽。 我没有骗我，看我以前赌牌真的是算是一个神啊，一个奇迹，一个传奇啊！我真的没有骗你啊，你不信吗？玩桥牌的时候是不是？ 是真的强啊！干桥牌要算牌啊！干那个。射龙门没在算牌啦，啊， 这个有时候是一个灰压零，你知道吗？ 干射龙门，我只会算 AK， 妈也算7 Q， 你也没算啊！干， 我跟你讲 ，AK 你反而容易中注，我有 AK 中过注，欸，哎，你知道我丢多少钱进去？ 有，啊， 丢10000块进去。 哦， 哦，抵五千呢、啊。 对，我就说全要。 干，您真是贪。 我呀，我圣龙门几乎把把全要，我没有在砍人家什么哦，一千啊，两百啊，没有，我就看到就是全要，全要。 等一下我用个手机。 好。 不跟蔡小戏玩射龙门超级、 欸、他们都喜欢跟我玩射龙门，因为如果我运不好的时候，他们那个那个池的钱就会变很多。 哎、欸，那池钱变多的时候，我会有压力、欸。 有什么好压力的？干就下、啊。 干会不会是因为我是学生时期的时候在玩的？ 有可能。哎、欸，可是我哦，对我那时候是出社会了。对， 干我们十块十块玩，玩到四千多块，超害怕的、欸。 可是我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 就烂赌成性 对我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玩十三张那个我们十三张没有比那个谁赢你几道什么我就比打枪的都要全赢就对了 那是什么 然后就是十三张是一个人发十三张牌嘛然后你牌的牌型是三张五张五张你就会人家就说这就是三道头道中道尾道那同道、中道、尾道都要赢过对方才可以拿到钱。 怎么赢？赢过对方是跟大老二的机制很像吗？ 对，就是有什么同花顺啊、铁字啊、两胚啊，用这种大小去比这样子。哦。对，然后 啊，老二还是最大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像那个梭哈， 梭 哈的比大小。 所以老二是？ 老二就最小啊。 你怎么这样讲自己？ 妈的，不这么敢你娘嘞！ 靠到了 真的他妈 啊！然后嘞， 然后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想买摩托车吧， 摩托车，嗯，真的摩托车， 真的摩托车，然后 很喜欢买， 很想买 哦，很想买， 对、 哦，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可是因为我上班我都要付一些钱帮，就是帮家里分摊家计嘛，嗯，所以然后生活费就已经打平了，没有多余的钱可以那个买摩托车，我于是乎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找学长来，然后玩十三支，然后就是打枪赢一把拿五十块，然后因为有怪物，就是比如说有同花顺或是 TG 那个又另外再加五十，对、嗯，然后我那一阵子赢了好几千块，然后我都会说谢谢各位学长的大德，我会在摩托车上面刻上你们谁谁谁大德进驻这样子。 结果据我所知，你后来也没骑过摩托车吧？ 对啊，因为我玩到一半的话，他们就都不跟我玩了。 你是运赌运很好的人， 以前 是不 是以前、 啊、你有玩过什么 bingo bingo 吗 ？bingo bingo 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乐透彩，彩券行可以玩、 啊。有啊有啊有啊！ 干，我朋友说那个很好中哎、欸。 对你不要赌太多颗就好。 我朋友说他那是。他们实验过三串是最容易中的， 三颗吧， 三 颗球。对啊，我以前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是啊，三到四颗最容易中。 还有什么立柱，你知道吗？ 立柱是什么？我就不知道。 就是因为都是三颗球嘛，嗯，啊、他们一千块就是四十，因为一柱二十五元， 对，没错， 一千块就是四十码， 对。 那四十码立柱就是，比方说选九号， 对， 那九号就是这四十码里面都有九号。 哦，我懂你意思。 只要中就全中。嗯，干，然后我有个朋友超狂。嗯，就是他们都是玩立柱立一码。 对。 然后剩下就是中，然后可能中两码就五十块。 对对对对。 那就是这样，可能小赚或者是偶尔赔一点。 对。 那只要中三码，嗯，只要运气好中三码，一千块就直接回本。 哦。嗯，这就是有算过啊，像我们以前在玩刮刮乐，也会研究那个，你知道吗？后来我有个朋友就研究出来。那个他有一个刮出来一定会让你中八百，他有一个那个规则，他是玩那个麻将的，可是那已经很早期，真相都改掉了。他那个时候发现，就是因为刮麻将的时候，200块的还300块的麻将，他有三个像金字塔的牌型嘛，然后你在刮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中间的第一最顶端的那一张。跟第一塔的第二排的两张有一样的那张就800 哦， 他发现的哦，对，然后但是他说那个每一本的有800的几率很少，大概可能只有两三张，嗯，所以他都会他那时候发现之后去各大彩券啊一直去搜刮那个800， 结果都有， 就是有看到就一定必中800， 干，很爽哎、欸， 可是他那个很少，就是不会每一本都会有。嗯，对，就要慢慢找， 感觉像发了狂了，一直去找。 对， 干，你知道之前我你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新闻，忘记以前某个银行有红利，就是我转账给谁，会有一些些红利之类的，好像会有给6块钱之类的吧，忘了。然后他连续在 ATM 前面站了3天，他最后红利有36万新台币。 为什么？他怎么用的？ 他就一直自己转户头，一块一块一直互转互转， 互相转自己的户头， 好像是，我忘记怎么用的。反正 就 是 他就发现到一个规则就对了， 对，他发现就是这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可以靠这个赚钱。 那后来有被银行收走吗？ 银行就有给他钱，然后取消这个东西。 哦，了解。 干，他就自己弄，不跟大家说。 对啊，干， 太过分了。啊，其实你看，快乐就有很多种层次了。 对啊， 没错啊，这些都是快乐，赌博也是快乐。 对啊。 那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把统归就一个叫做兴趣好了。 嗯。 我觉得这东西就可以细分，因为有些兴趣就得花很多钱，像赌博，如果你有赚到钱，那就是很开心；没赚到钱。我觉得这个兴趣就是变成消遣，你知道我怎么去分这个东西的吗？ 嗯，让你快不快乐？ 兴趣跟消遣都是快乐的啊。 嗯哼， 我觉得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专业，让它可以赚钱？ 哦，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嘛，他以为说你可能我去做什么培养兴趣，像我以前养，我很喜欢养鱼。 对。 因为男生就是要吃点鱼嘛，你知道吗？下流，就是说要补自己好的那个脂肪啊 ，DHA， 悟空， 不是，因为我会想到，我会吃鱼后面会想要接另外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你就老实说了吧。 你看出我一脸要装逼的样子了吗？ 没错， 我还是不知道。 吃屎，他妈的！ 哦，吃鱼要吃屎啊！ 就会想到那个喝茶，吃鱼喝茶， 啊、 然后就会想到那一次我们去桃园的时候，你跟我说中立有好茶，一两是3600。 真的、啊、有好，真的是好一两3600。然后你又想歪了，悟空。好，没关系，那是别的事情。 嗯， 好。就像我养鱼嘛， 嗯， 那我其实因为我喜欢，我觉得那种水族缸很像在家里的一幅山水画， 嗯哼。 那我后来又成瘾了，我跑去玩海水，干、嗯、海水动不动就几十万在烧的、 欸。你是说养殖海水鱼是不是？ 啊、嗯，养海水缸。 哦，海水缸， 海水造景缸 啊、 嗯。然后那时候他妈，哎、欸，有分，有人是养硬珊瑚。 嗯， 那硬珊瑚那个设备跟水质都他妈的要超好，还要滴一堆有没有的药剂， 嗯哼， 让就补充它的一些有 养分、啊、 海水会有的东西， 对，矿物质之类的。 那我有人纯养鱼、嗯，鱼最好养。 哦，是哦，鱼反而是最好养。 应该说鱼你最就是你常换水， 嗯哼， 让它保持一个好的空间，跟不要让鱼群太密集，他们就不至于会乱暴打。 哦，了解。 然后。我养的是那个软体缸， 软体缸是指 海葵 哦，海葵算软体， 海葵是软体 哦， 感觉真的看到小丑鱼在那个海葵上面蹭来蹭去， 嗯哼， 可是其实海葵那都是国外的菲律宾人他们下去打捞上来的，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包起来，就直接到海水店， 对， 啊，我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但我喜欢， 嗯， 我投入我是为了去解救他们而投入。你不要笑，我真的有，嗯、我觉得干的是秘密。 嗯， 我有偷偷拿一些硬， 嗯， 有一些珊瑚啦，嗯、然后游到溶洞外海，把它放在外面，就是光秃秃的地方， 嗯， 我希望可以富裕，嗯，啊。那个珊瑚，它我觉得是不至于危害到生态。 可是它算外来种欸。 可是它不是会吃肉的生物啊， 没差，反正你放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那个环境，因为它早就死掉了。 对啊，我有在为富于尽我的小小生力。 嗯哼， 好，没关系，如果有人知道这可以害我罚钱的，就不要害我。好，我重申一次，我叫廷伟。 好，但其实就是我很认真的去玩这些海水嘛。嗯、我是有哦，刚才没讲完那个些软软的珊瑚啊， 对， 它就这样上来， 对， 啊，可能状态不好， 嗯， 放到海水缸里面， 嗯， 可能两天就死了。 哦，这么难 啊， 养殖 一颗一两千。 哦、 所以我后来想想就干色龙们好像还好。 对不对，我射龙门输了没有，赢了有东西，你这个养殖没了就没了、欸。 干，我有经验。 什么经验？ 我是真的可以去帮人家顾海水缸，那种企业老板不是很给 大。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可以，我有这个技能。 那你现在在干嘛？ 这不是我的正职工作啊，我可以去接案。 有接了吗？ 有接过，没有收钱。帮人家看一下这样。干，可是我是有能力的，所以这是我区分兴趣跟消遣的地方、 嗯、对啦，兴趣就是也可以想说，因为你因为兴趣你喜欢这个东西，反而在默默的不自觉中培养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技能、啊、 专业性， 对啊，另外一个技能跟专业性。那消遣基本上就是有点像是打牌， 因为我 打一打输赢开开心没了，哎，就这样， 因为我 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得到实质帮助的东西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脑袋开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下班无论男生女生都会想去做的嘛。 对啊， 那可能有些夫妻吵架也甚至是因为这个，你又给我去打牌， 对， 或者你又给我去唱歌， 对对对对对， 就无微不微的。可是如果这东西就我觉得啦，那如果这是很不好，可能打牌啊或是唱歌啊就是比较负面的， 嗯， 那我们讲正面的。有个人他如果很喜欢拍照， 对， 就像我姑丈，他很喜欢拍鸟，赏鸟， 嗯、还 有颜色会飞的那种鸟。 嗯， 不要笑， 嗯、我没干嘛， 干那个脸就知道靠我招。 我发觉， 我真的想靠我姑丈。 不是不是，我发现这个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大家不会有看到我们的脸部表情 啊、嗯， 所以其实只有对方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我 为了人家就觉得说，哎、欸，看他在笑啥笑。 我把你的情绪讲出来， 算你聪明。 我试图让听众参与每一刻。干，我讲到什么啊？ 你鼓掌啊，拍鸟啊。 哦，拍鸟。像如果拍，就是买单眼相机这件事情，单眼就你所知，一台多少钱？ 贵啊，很贵、欸， 贵哦。 对啊，好几万啊，有时候一颗镜头就好几万了。 对啊，你看人家说什么，我这什么仿单眼，那都不是真的单眼， 对， 真的单眼一个就是破十万。 嗯，啊、嗯，叫、哦、破十万。 有， 嗯， 再次一阶就叫仿生相机。 哦，了解。 然后这一路下来的啊，有那种最烂，也不是最烂，就配等级偏最低就是傻瓜相机嘛。 对。 啊、嗯，然后对这个东西，如果我很喜欢。我花十万，我又买一堆镜头，甚至是我玩水中摄影，那一定花破百的。 嗯嗯嗯。 啊，我就只是花钱而已，老婆是不是就有机会骂？ 对啊，没错。 可是我有朋友，他是很喜欢拍照，拍到后来哦，干，他也真的在跟人家接婚纱摄影。 哦。 我就觉得哦，干，那这就是真的你兴趣可以赚到钱跟消遣的差别啊。当然，我觉得这是我的分类了。 嗯。因为你说要拍照，我想到有一个朋友是，他也跟你一样是做保险的、 哦， 然后他很喜欢拍照，他拍到有。 那你会跟谁买？ 啊？跟谁买？什么意思？ 保险你要跟谁买？ 最一定是跟漂亮的买啊！ 看 但我那个朋友不是漂亮，他是男生。 哦。 有没有稍微平复一点？平复一点。 可是我也是男生啊！这样是在说我是漂亮的男孩子吗？好，你继续、 啊。我跟你说，因为那个朋友他很喜欢拍照，那他拍出来之后，他后来真的就像你讲的，有接一些朋友的婚礼的 case， 就是去帮人家拍 婚摄。 对对对对，他后来他有自己弄一个小小的拍摄展。 哦，拍摄展啊？ 对，他自己把自己拍摄的成果弄一个小小的成果展，我觉得还蛮屌的、欸，就是让他自己有个里程碑，然后受到。既然能拿出来放成果展，就是一定有人很多有不敢说多啦，就小众会有喜欢他的作品，这也算他是一个人生成就、欸，我觉得很棒。 嗯， 对啊。 那你有什么兴趣吗？ 我 嘿， 其实说真的，我有以前真的， 我觉得喜欢吃也可以变成兴趣啊，像分辨牛肉好不好吃， 对啊， 进而卖牛肉。 对，其实这个也是因缘巧合啦，就是刚好朋友他们有在进口牛肉海鲜在做，然后就那个时候他们需要攻读生帮嘛，那我就进去帮忙，然后自己爱吃，然后也吃出有一点新的来，然后就觉得真的可以自己出来慢慢看嘛。 所以你这不是因为对牛排突然的狂热进去做，是因为因缘巧合。 对，但我本来喜欢，对，然后刚好我本来就爱吃嘛。那我你说我真的最喜欢的兴趣，老实说啦，我内心真的很渴望是自己成为一名棒球员。 哦， 这是我从小内心的渴望。 但现在是消遣。 对，就是只能变成 变 相的喜爱跟帮助这样子。 你不笑就变成很像我真的在嘴你干。 没有啦，就是人生嘛，一定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如你所愿呐、啊。 嗯，要北来一点啊，学长。 所以我现在有潜移默化啦，就是把它转成，比如说去打击练习场，甚至我最近有想说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参加一些素人的训练营，就是有些职棒球员他们会退休嘛，然后会弄一些训练营给一般民众来去上课 体验，这样 体验。那体验之后。对， Adult Boss， 然后会让你甚至你真的学起来之后，你可以去参加一些有些就是真的素人业余的联赛啦。对啊，我就很小， 我很小 Baby Boss， 跟我觉得我超嘴，嘲笑别人的梦想。抱歉，抱歉， 讲完了啦，换你的啦， 讲完了，讲完了。没有，刚好就是想说兴趣跟消遣这种东西很适合带给大家一些这样子的想法啦。 对啊，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真的很大的兴趣，我是真的喜欢棒球，但是其他的兴趣 老实说，我觉得我是那种对某些事情，也不是说某些，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些事就是感兴趣之后我会一直去玩它研究它、但能不能最后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是等于是再更深入再更专精，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对对，我觉得我都是这样子。 干，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是、我后来转变就是要瞧得起自己，因为你会觉得、哦干好像就差不多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是自己觉得哦我干到这边差不多就好了。 嗯哼， 像我也会喜欢对一些东西有兴趣，然后摸到一些皮毛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如果要变强就只是周而复始的练习下去而已。其实也没有干不也不是说也没有啦，就是除了练习下去之外，你会一直在得到更多不一样的收获，而不是这个东西就只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我那时候回过来讲是这些东西可能在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会打动到我很好的想要去一直研究下去。如果说你真的我有兴趣，就是我目前这样回想起来，我现在想起来大概两种、就是棒球跟桥牌，就这两种、是我真的花还有跳舞跟听音乐这四种、对，是我真的很喜欢会下去看，无聊每次就会看影片会去研究，然后偶尔自己会动一下听一下音乐，或是想找人打个桥牌，或是自己去打击练习场打棒球这样子。 那你知道我刚为什么说自己相信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以前就是玩乐团玩音乐的， 对， 他甚至还是音乐系的， 嗯， 然后他后来就敢跟人家说他可以接评审， 嗯， 然后就去评了有的没有的戏的歌唱比赛， 对， 他就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什么校内的一些小奖项， 对， 然后干后来变成外面的一些小试镜， 嗯哼哼， 啊，从头到尾，因为我跟他很熟， 嗯， 他都骗的， 真的， 也不是骗的，就大概懂一些，然后就是、就是有点像老师在问学生的时候，学生会去回一些知识的东西， 对， 还会回一些，但其实听人家唱歌这件事情，你都略懂、每个人都略懂一点， 对， 就一路骗上来，啊，可是就是有自信，就有赚到钱， 对， 他就可以说，干，音乐是我的兴趣，他是唯一没有被音乐玩的人，他也有玩到音乐， 所以认真觉得他没有到这么的专业吗？ 也没有不专业啦、但 这些起始，我要说的是一切的起始都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那我觉得干，你桥牌超强的。 嗯， 桥牌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擦边赚球，或是从慢慢来的。 其实我有想过， 我说不是靠赌而已哦。 不是不是， 对，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玩的桥牌是黑人桥， 黑人桥， 它不是正规的桥牌， 不是黑牌，黑桥牌， 不是不是，靠北，那是香肠吗？你这么晚了，该不会是想要我穿着一条内裤躺在你床上？ 原来是黑桥牌啊！我这可是士林大香肠啊！ 好啦，然后就是 它黑人桥是什么？ 就是不是国际桥牌符合的规则，它是一般人在入学在玩的时候在玩的东西。 那为什么叫黑人桥？种族歧视？ 也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当初讲这个东西叫 平民在玩的。 对，我觉得它算是有点种族歧视，但是那是国外流过来的嘛。 好， 那正常的 你把责任丢给国外， 没有是真的啊，因为桥牌本来就是国外的东西啊。 好，然后靠不到，我在等啊。 想考我啊？ 考你种族歧视啊 ？然后其实真正的桥牌叫做合约桥， 合约桥， 嗯，它是其实桥牌是四个人在玩， 是我知道那个合约的合约桥， 对对，没错。 哦， 然后其实两个坐对面的一对嘛，那合约桥的话，到那个时候会把四个人用布隔开。 干，这个我真的要讲，跟你一对不用动脑，嗯，真的吗？就爽，要我贪我就贪。我只要干不行欸，哦，干学长可以可以可以就赢了。 然后合约桥他就是会把四个人就是用布幕隔开，只能用纸跟笔去写你要喊的王牌， 哦，不能看表情， 不能看表情，不能讲话，对，然后会有规定，好像可以吃到吨数吧，会有，然后会有分数高低 啊，不能讲话，不是那写字是大家也都看得到， 因为它是一个卡的，它是一个字卡，然后会，哦，上面会有花色王牌几吨几吨，然后你只能去勾选这样子。 哦，你只能喊花色。 对对，你不能做任何的动作。哦，然后然后就会按照分数去评比这样子。我以前真的有想要去玩合约桥，我还去找到台北市桥牌会社，结果他们说他们没有教学。对，那好像就是一般学校有请老师教，外面好像没有人真的在教。 那你有进桥牌会社去跟人家打桥吗？ 没有，因为我不会打合约桥，所以没得打。 不一定要合约啊，他们一定也会玩其他桥。 他们不玩那个，他们真的不玩，他们就只玩合约桥。我会有这个动机是什么？ 哦，他们只玩合约桥，然后没有人教你。 对，他们也说他们也没办法教学。 哦， 对，他们这边不教学。然后我会有这个动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新闻看到那个新闻说台湾得到国际桥牌冠军。 哦。 对，国际桥牌比赛冠军， 然后不是你，你很生气。 对，而且重点是他还说这个人才碰桥牌不知道多久还是几岁，所以我就说靠妈的，怎么我觉得我不输他们啊？我觉得我这些人都在我之下啊， 你活错时代。 对，为什么是他们拿？应该是我拿吧？然后我就立马很不爽，然后去 Google， 然后去找，对，然后后来就没有，他反正就没有教学，就很可惜，所以我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工作关系就放弃了。 哦， 也不算放弃，就是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对，但是 再去用一个，啊。 老实说，其实我还蛮有自信可以去比赛的。 我对你也有信心的，欸。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合约桥他们只是规则化，让不稳定的因素变少，他把不稳定的因素变少。那实际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玩的黑人桥，基本上是更心机的。因为你讲话不能讲的，哦，很明显，说哦，我这把牌是什么花色，我 这黑人桥其实是蛮队友是有默契的， 对，要有默契，然后你讲话要有心机，对，那基本上会玩黑人桥的四个人会玩的人一起玩是非常好玩的，对，然后反正我的队友每次都不相信我，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都乱喊牌啊， 哦， 对， 啊，你跟我玩你也乱喊牌， 对啊， 干你俩嘞。啊，我算是就是给你玩嘛。 对对，在座的三位都是被我玩。 但我是也是有越玩越知道怎么打那个什么戏王的 moment 啊。对啊对啊，那其实多玩多练习就 OK 了。 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赚钱的东西啊。 我有想过啊，其实我有点想说，那既然合约桥我没办法学，那我不如去教学这个黑人桥。 哦， 对，另外一派这样子。 可以耶， 对啊，我曾经是有这样想过， 不然那个时候其实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不是乐舞社都变成人家都我们都自己说自己是桥牌社嘛。 嗯。 然后那时候每一届在做惩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后来就是办了两届还三届的那个桥牌比赛，是真的有在办，然后有比赛，然后还会有奖品的这样子。 嗯。 然后是打黑人桥。 啊， 我就觉得还不错，可是后来大家就是工作关系都散了散，然后后面几届的都太小也没联系了，是还蛮可惜。不然前面几届在办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有规模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出自己的，把自己的消遣转化成自信啊。因为像刚刚小喜随便聊聊，他这东西就真的可以。那等一下停止之后，我尿完他会开始督促他做这件事情。对，遇水则发嘛。那我觉得每个人就给自己一点信心，因为下班其实上班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情。 对，没错， 你就会觉得很讨厌，所以下班才会想要找开心嘛。 对， 那如果你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那做这个你的兴趣，欸，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嗯， 如果从头到尾就只需要一个自信，是不是干都没有做会是件很可惜的事？ 对啊，其实我觉得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那些人会有动力做那些事情，而且非常 focus， 非常有毅力的做这些事情，是第一个，他们真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是从心里发自内心的喜欢。再来就是他们真的当初没有想到说我要靠这个生活，靠这个赚钱， 对， 我只是想要把这东西，因为我太爱它了，我想要让它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这样发展出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建立在有上班还有经济来源的时候，慢慢的去，因为没有经济压力，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消遣 转换成变成专业的兴趣。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可以啊。那如果想继续听我们下一集的话，记得再分享给别人。哎，不用给我们钱，不用抖内， 完全不需要， 只要分享给别人啊，多听多笑。 对，然后有什么好的意见回馈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面不要发言。 对，下面不要发言，发言就要吃消炎药。 好， OK OK。